朝鲜宗教人协议会发言人十月七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就臭娘朴槿惠最近决定在原佛教的圣地周边部署侵略和战争的祸根萨德一事，南朝鲜宗教界全部动员起来，表示抗议和反对。有南朝鲜的七大宗教团参加的韩国宗教人和平会议发表一项题为“不要在最优先重视和平的宗教圣地部署杀生的武器”的声明，表示谴责。天主教和儒教成军馆、基督教和佛教等宗教界都动员起来，同原佛教一起展开斗争，表示坚决反对臭娘朴槿惠强行部署萨德。在新州高尔夫球场附近，有南朝鲜的原佛教四大圣地之一原佛教第二代教主的故居。古今内外宗教圣地向来被视为是神圣的，它离不开宗教人的信仰和对圣地的参拜。所以臭娘朴槿惠要在宗教圣地地区部署杀人的萨德，这种野蛮行为是对宗教的镇压，是对信仰和参拜的蹂躏扼杀行为。他还说，臭娘朴槿惠超过臭名昭著的维新独裁者，其老子的法西斯狼性，肆无忌惮地对宗教设施动用行使权，现在则甚至策划向其圣地部署战争怪物。若不抵制他的疯狂挣扎，那么正义与和平要惨遭绞杀，有核战争的惨祸强加给民族。谈话最后强调，凡是真实仁爱和平与正义的南朝鲜所有宗教人，绝不要容忍崇外卖国贼、同族对抗狂人、臭娘朴槿惠部署萨德的妄动，而要踊跃动员起来展开斗争，赶走民族的和解与团结、和平与统一的障碍美军。